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推出直达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5条线路各取所需；北京共享单车将扩大服务范围，年内引入所有行政区；通州区持续高压整治电动车消防，21家物业被罚23.5万元。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为了便利本地居民及游客前往北京环球度假区，北京定制公交推出5条市区往返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以及景区周边巡游定制公交。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连接环球度假区与国贸、三里屯、三元桥、西直门、北京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定制公交覆盖环球度假区周边6公里内主要地铁站、社区及酒店等，支持在线预约或临时乘车，定站不定线，乘车更加自由灵活。5条线路标准票价从16.8元到20.4元不等，线上预约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享优惠，一人乘车享8折，两人乘车享7.5折，三人乘车享7折。市民可以通过北京定制公交 APP、 北京定制公交升级版微信小程序及北京定制公交服务号进行线上预约购票，预约乘客达到拼团要求即可开通北京环球度假区定制公交。中秋假期，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业态100家企业实现销售额26.6亿元，同比去年中秋增长9.2%。全市52个重点商圈客流量1371.4万人次，与上年基本持平。北京环球影城荣登中秋全国最热门的景区榜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今年中秋假期，本市粮油、蔬果、猪肉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北京消费季再掀高潮，重量级国内外潮牌助阵国际时尚节潮发布，首发节汇聚新品推介。蔡澜港式点心、咸盒庄等10多家品牌首店、旗舰店主播探店新品。蔡百联手故宫、颐和园、天坛推出特色文创产品。王府井百货大楼、赛特奥莱和双安商城销售额同比增长超1倍，3家黄金销售企业同比增长1.8倍。传统节令商品销售火热，老字号推出融合京味文化的月饼礼盒，全聚德的萌宝鸭文创套餐，吴裕泰以茶入饼，好利来和 Nicer 打造联名款太空主题月饼礼盒等等，为消费者带来口味创新、跨界融合的创意体验。餐饮老字号汇聚月色菜、中秋宴备受青睐，第三方平台交易额同比分别增长40%，其中受到天气影响，外卖交易额同比增长30.7%。另外，环球影城引爆 IP 经济，北京环球影城带热京圈霸榜短视频和资讯平台，荣登中秋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9月20号开园首日，门票1分钟售罄，其中外省市购票游客近60%。北京电影节北京展映截至21号中午，票房破2600万。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园开展35项游园活动，室内博物馆推出近100项文化活动。银联大数据显示，旅游售票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 月圆京城，情系中华。2021卢沟晓月中秋文化活动昨晚在北京园博园的园林中举办。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在园博园岭南园的戏楼前，隔着一池碧水秋荷，一首卢沟谣开始了整场晚会。一轮圆月在舞台的后方升起，古色古香与自然在这里交融。在池塘边，爷孙俩带着观众一起穿越时空，感受卢沟桥的历史。 哎，爷爷，您是咱们国家级非遗卢沟桥传说的口述历史传承人，生在丰台，长在丰台，见证了咱们丰台的历史变迁。今天是中秋节，快给我们讲一讲丰台的月文化吧。 哎呀，这要说到咱丰台的 2021泸沽小月中秋文化活动共12个节目，丰台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富强告诉记者，节目创新性的把丰台区特有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卢沽桥传说融入演出，以情景式主持的形式串起一颗颗文化明珠。 今年呢，我们以这个建党百年为主题，另外呢还融入了一些冬奥的元素，把我们丰台区的非遗也展现出来了。我们12个节目，7个是原创节目，以情景式的主持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主持呢，也是我们今年丰台区整个演出啊比较大的一个亮点。 原创节目《明月几时有》，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贵妃。不见班社主理人刘震告诉记者， 那首歌叫《明月几时有》，我们把它改编成了京剧的这种方式演唱给大家，其实也是能让大家在视觉和听觉上都有一个新的感受。一会儿我们的贵妃会在那个亭子里面进行表演，然后前面还有很多的舞蹈演员，我们又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又有创新的这么一个内容。 今年的活动既文艺性地表现中国人对粤文化的情思，也通过舞台剧照应古今历史。 很传统的戏楼跟咱们的传统文化特别的相互辉映的，然后让大家有一种又是在沉浸其中的感受吧。比如说我们又有戏楼，但是我们的戏楼呢作为了我们的主背景，把这个舞台延伸到了咱们的这个水面上，让大家有了更多的表演空间。我们的观众又可以坐在对面的这样一个亭台楼阁下面来观赏，同时我们有亭台楼阁、亭子、京剧，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月亮。我们想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更多人了解咱们的传统京剧、传统昆曲。 卢沽小月是丰台区打造的特色文化品牌，卢沽小月中秋文化活动至今已经举办14届。 今天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共享单车年内将引入北京所有行政区，包括一直没有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服务的门头沟区。目前全市共有约94.1万辆单车服务市民短途出行，中心城区运营车辆控制在80万辆以内。今年以来，本市共享单车累计骑行量已达5.54亿人次，日均骑行量229.3万人次，同比增长51.42%。9月20号起，通州全区开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昨天晚上，各检查组主要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私自占用堵塞封闭2个通道、消防设施损坏失效等消防隐患开展摸排检查。昨天夜查期间，通州区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共检查小区71个，共计发现隐患问题328处，整改隐患308处，对27个物业服务企业及个人拟处罚共23.93万元，其中针对物业服务企业处罚21起，23.5万元，针对个人处罚6起，0.43万元。期间，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下属的16个消防救援站同步开展夜间居住类场所6熟悉调研及灭火救援演练41次。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29，空气质量1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的欣欣警官，在此提醒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与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而对于行人来说，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当快速通过，并听从文明劝导志愿者的提醒。对于机动车不避让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交管部门将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